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在邓丽君诞辰60周年演唱会的时候，王菲翻唱的正是邓丽君的这首《微风细雨》。在华语歌坛，他们两个一个像白玫瑰很清雅，一个像红玫瑰越冷越浓艳。即便是王菲，也常常会被人感叹包装的痕迹过于重。有人说，音乐人被包装成的偶像，让你分不清谁是真正的清纯可人，谁又是硬生生的被包装成为沧桑浪子。童安格的老朋友李宗盛他曾经说，童安格是他认为音乐和本人的真实性格最接近的一个，他的歌就和他的人一样，很浪漫，很天真，也很好相处。这首唯美又浪漫的情歌，相信每一个经过上世纪80、90年代华语流行乐盛世的人一定会记忆犹新。花瓣雨，

前笑我傻得可以，在雨中想起你，仿佛也哭打在我的怀里。你永远也不会让谁的珍惜，是谁最深爱你。我依然是我，你是你，谁都不必再骗自己，请留下一点线索，我要爱你的自由，就算做一场好梦，那也值得。虽然心痛，哦，在雨中等雨停，多少渴望再出现奇迹，我的心不会冷了，就让天笑我傻得可以，在雨中想起你。是谁最深爱你？ 这首歌记录了张学友的1995年，那一年天王张学友已经不满足于华语市场的占有力，所以呢，这张叫做《拥有》的专辑是在全球同步发行的，也集合了香港、台湾还有新加坡甚至是美国的20几位作词和作曲人。这是张学友这个音乐优等生交出的一张非常漂亮的成绩单。而在1997年，刘德华发行了一张新的专辑，主打歌叫做《冰雨》。那是一个四大天王铺天盖地的年代，刘天王歌里的这场雨，还有那个让他在雨中等待的女孩，瞬间融化了很多人的心。 在身边徘徊，你就像一个刽子手，把我出卖。

下雨了，看到大家嘛都在跑。爸爸爸爸爸计程车，他们的生意是特别好，你有钱做不到。哗啦啦啦啦淋湿了，好多人脸上嘛失去了笑。无奈何望着天，他叹气把头摇，感觉天色不对，最好把雨伞带好。 雨中奇景来自于这首歌的原唱者王梦玲的版本。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出自一部可能会大过你年纪的电影，叫做《风铃小雨》，1977年刘家昌作为导演执导的一部言情剧。电影情节可能早已经被人遗忘，但是主题曲倒是不断地被后来的音乐人所翻唱。 小雨，一滴一滴打进我心里。小雨它滋润我的心底，它带给我玄机，叫我不再彷徨犹豫。 这样的节奏会不会让你对雨天多一点点喜爱呢？六十年代刘家昌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歌，到八九十年代的时候他已经写了2000多首歌，惊人的不只有数量，还有他的速度和质量。我记得有一次看一本杂志，讲的是1973年的时候，有一位香港的导演楚原，他到台湾去拍摄一部电影《烟雨斜阳》，电影马上就要杀青了，但是片中的歌曲还没有着落，于是呢他就向刘家昌求助。后来到了录音室，发现已经有很多的歌手在等着他出现，刘家昌直到午夜才出现，但是大家纷纷的起身，要词的要词，要曲的要曲，刘家昌当场就开始填写，随后就进入录音室。这导演被眼前看到的一切惊呆了，他看到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眼前的这位天才从容不迫，额上连一点汗珠都没有，就把手上的十几首歌的邀约都已经写完，其中就包括这一首《烟雨斜阳》。 是一样，就好像烟雨斜阳，美丽断山，渺渺茫茫，离别时候带着多少凄凉。 听着某些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欢喜又悲伤。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们听雨水在唱歌。在台湾的歌坛有一个歌手，他就是因为雨而出名，孟庭苇。提到他的名字，就会想到那首著名的《冬季到台北来看雨》。这首歌让很多人对台北的雨充满了幻想。在那张专辑发行的1992年的冬天，有很多的人都争相恐后的到台北去体验歌中的意境，竟然也意外地带动了台湾的旅游业。三年之后，孟庭苇已经如日中天，他也接到了1995年央视春晚的邀请函。在那个大舞台上，他唱的仍然是一首和雨有关系的歌，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照顾 接下来的这首《雨中的歌》来自于遥远的1988年，那是属于陈百强的时代。当年他一口气发行了三张专辑，其中有一首歌为他占得到了香港电台的十大中文金曲当中的一席之地，也意外地帮他夺回了失去了5年的十大金歌金曲奖。这首歌就是《烟雨凄迷》。陈百强是一个做事情格外细致的人，如果你还有收藏这张老旧的专辑的话，应该还记得专辑的封套上是一张陈百强坐在椅子上的照片，而那张椅子是他专门从加拿大买回来的。作曲的李小田说，他觉得自己的这首歌写得很一般，最多只能够得70分，而正是陈百强用他独特的感触让这首歌得到了满分。烟雨凄迷， 叠成陌生与悔恨，终于默然遥远，难再近。烟雨凄迷，伴我独行昏暗街头，你似梦幻般飘近，捉紧你呼吸止，心沉迷糊地，世界已渐暗，而寒雨纷飞湿透身，失缩的两手来吧，抱伤透这颗心，眼角那泪印残留了困惑及疑问，来继续意紧，莫情地痛快再热吻，无言里将肌肤贴紧，空虚的压迫谁又可抵抗这点真，发生来再望疑问，终于默然遥远，难再近。烟雨凄迷，伴我独行昏暗街头，你似梦幻般飘近，捉紧你呼吸止，迷糊地，世界已渐暗，而寒雨纷飞湿透身，失缩的两手来吧，抱伤透这颗心，眼角那泪印残留了困惑及疑问，来继续意紧，忘情地痛快再热吻，无言里将谁又可抵抗这点真，看透了下季，如雷雨它必须发生，来再到